金每安士卖出价1887.77美元，港汇指数98.7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咧，公布了呢详情。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冠玲。 如果咧，我哋见到有一啲员工嘅流动系异常嘅话咧，咁我哋咧就会同嗰个雇主去联络啦，甚至咧有需要啦，我哋都会去佢公司咧，请佢俾翻一啲记录俾我哋睇啊，咁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义务工作发展局总干事宋如恩。 可能对个邻居有一个微笑，可能让座，可能帮人出入嘅时候顶住到门，或者系多啲关心。其实我觉得呢啲咧，其实呢啲都我会觉得咧，都系一个义工嘅行动，都系种紧一个行善嘅种子咯。我系宋如恩。 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无论大家都是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你的另一半，但始终生活圈子窄， 有时夜晚比较寂寞， 你好自然会有个念头，不如试下用交友 App、 社交平台、一些通讯软件， 一不小心你就会落入他的圈套的了， 就好像我们这样。 喂，有冇挂住我啊？ 佢哋会用一啲好可爱嘅女仔相， 主动去撩你，有时又会作一个楚楚可怜嘅背景。 咩俾男朋友飞咗啊？根本就讲大话。 我冇深究过佢讲嘅系真定假，而好快我哋都越嚟越熟啊。 系佢撩我先噶，佢话想同我玩 cam。 我有讲过约佢食饭噶，不过佢话想玩视像，话见咗一次面先。 就系咁。我开咗个 cam， 佢开始引我，我仲同佢一齐。 等我仲以为得咗。 几日之后，佢 send 咗一段我裸露嘅影片，系上次我哋裸聊时候嘅片。 佢开始勒索我，要我嗰啲钱去佢海外嘅虚拟银行户口啊！ 由一开始几万，到之后越要越多，最后我俾人呃咗， 系90万啊！ 乜而家啲人咁易呃噶？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不想堕入裸聊勒索陷阱，记得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超连结，又或者是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当大家和陌生人进行视像通话的时候，不要轻易相信对方就是以真面目示人，大家可以要求对方做出指定的动作去求证视像画面的真伪。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千祈不要在镜头面前裸露身体。 要影我剥衫，睬你都傻。如有怀疑，请打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领会网络文化通识 so long， 夜色正朦胧，无论离你多远，总叫人颠倒魂魄。荡漾如烟火，如少女把情种，爱在那河畔流连，吹来阵阵熏风，星光照片那丛林，留下青山林中赠送。双双在河畔，情感相守。半个晚色楼，我心像在震动，为这悠悠流水歌颂我那半个晚色楼。照片那丛林，留下青山林中赠送，爱侣双双在河畔，情缘更相守。半个晚色楼，我心悬在震动，为这悠悠水歌颂我那半个晚色楼。 顾薇姐姐的一首《梭罗河畔》呢，就带出我们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和吴玉成医师一起讲马来新年良野文化。为什么要讲马来新年呢？因为刚刚回教嘅斋戒月完咗咧，咁咧就喺星期一嘅时候，今个星期一咧就系佢哋嗰个回教嘅新年。点样讲啊？回教新年 啊，大家好。回教新年我哋马拉咧，我哋叫 Hari Raya Idul Fitri。 哦， 系啦。咁我哋中文喺马拉嘅翻译就系开斋节。 开斋节 系啦，即系因为 佢有另外一个名嘅 Eid Mukaba。 因為因為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咁樣傳過嚟啦，咁所以有啲名咧係嗰啲阿拉伯文嚟嘅，係啦。咁我哋一般就即係我哋即係普通人就唔識咯，除非你係真係伊斯蘭教，你就可能會知嗰個名咯。係啦，咁如果一般馬拉人嘅話，馬來西亞人嘅話咧，我哋都會叫 Hari Raya， 係 Hari 就係日子 ，Raya 就係喜慶嘅意思。係咁，所以 Hari Raya 就係喜慶嘅日子咁咯，即係佢開齋節咧。就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其实这个是他们因为我家的姐姐是印尼人来的，她是爪哇，就是Surabaya人，她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年里面，就是开斋节。她就她是星期一就公众假期，我叫她呢，叫她的姊妹她的朋友就嚟我哋屋企，咁我就特登唔喺屋企，等佢哋咧就喺度煮嘢食啊，喺度玩啊，咁咯，即系有个地方，即系唔好等佢公园沙滩啊咁啦。咁咧，咁佢哋都好开心咯。即系佢话佢啲另外啲姐姐啲老板唔信啊，唔信。佢话竟然有人系有老板系俾个地方你哋玩咁，即系我话其实咁佢同我咁样讲啦，我话。你在我家咁耐，屋企人一部分，你哋过年点可以冇个地方俾你哋一起食嘢同埋玩咧？其实基本上我资助佢哋买食材啊，同埋有利是俾佢哋咯。 咁其实咧，其实我哋觉得系过年啦。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只不过系九，佢哋会开斋节咧，佢哋系要感受呢个穷人嘅呢、這个即系。 即可能冇嘢食啊嗰啲，所以佢哋会可能有个斋戒月啦，即佢哋可能系会 fasting 嘅，即系唔食嘢， 系 啦，即系日头唔食嘢，即系夜晚先食嘢，就唔食嘢嘅时候去感受一下啲穷人嘅嗰啲，其实唔系一个新年嘅概念嚟嘅。不过我哋因为我哋可能华人即系一个。即系我哋而家最重要嘅日子就系新年啊嘛，农历新年系最重要噶嘛，所以我哋都会觉得系一个新年咯。 其实佢斋戒月咧，佢唔系话净日头嘅，又系应该由日出至日落中间咧，系完全系唔食嘢， 系 都容易系唔饮嘢啊，连水都唔准饮嘅。 系 即系嗰个其实喺某个程度上面咧，我觉得咧佢虽然系用好多唔同嘅事情去解释佢啦，但系其实一个。每年一次的一個月的 fasting 咧，咁樣齋戒咧，其實對個身體狀況係有益處嘅。 係啦，唔飲水可能我哋醫學 辛苦啲啦，就唔係幾 好 啦。係啦，食嘢嗰方面咧，我覺得係好嘅。唔飲水係有啲困難嘅。But anyway 啦，咁咧對佢哋嚟講咧，就因為喺即係我屋企個印尼姐姐就話咧，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噶啦。但係一個月之後有另外一日，唔知係咩日子咧，咁亦都係重要嘅。但係始終呢個係最重要嘅。 另外一個即係可能。幾個月之後嗰個咧係我哋馬拉就叫 Hari Raya Haji， 咁當然佢都有一個阿拉伯文嘅，但我唔識啦。咁咧呢個咧就係佢哋會拖牛，然之後去分啲肉咧俾啲窮人食咯。 係啦，佢就係咁啊，佢就係翻去即係以前咧，佢齋戒月嗰段時間咧，佢唔知即係佢就唔翻，因為太多人翻啦，太多人翻去啦，啲即係飛機啊啲嘢都爆曬棚。咁佢特登咧係遲一啲咧，就去呢一個日子翻去咧，就話要送只牛出去咧，係俾佢哋個清真寺，咁咧就劏咗佢咧，就送俾其他人食嘅。咁佢即係我呢個姐姐咧就好聰明嘅，佢咧就係、是、佢寄錢翻屋企啦，當然係咁起咗大屋啦，佢間大屋大過我屋企啦。咁然後咧就買咗大好塊好大嘅地，係做咩咧？係種草，種草咧就係養牛養羊。 哦， 咁咧即系佢丈夫咧，每日咧就系即系睇住啲羊牛羊啊，咁佢围住嘅，当然系，咁啊喺度食，即系 做地主啊，佢 做地主啦。咁啊有朝日，如果佢哋个镇咧如果发展嘅话，呢啲地唔可以起屋咯。 嗯， 咁佢都系一个好有头脑嘅一个姐姐。 不过头先 William 你讲到就系话即系可能佢哋会招，即系新年，即系啲开斋节啦，佢哋喺屋企招呼啲。朋友啊，嗰啲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伊斯蘭教或者馬拉人嘅一個文化嚟嘅。咁咧，我哋叫 open house， 即係啲馬拉人咧，佢哋會分享啲美食同啲隔離鄰舍嗰啲。所以我哋咧就如果喺馬拉嘅話，有啲即係譬如話啲蘇丹啊，或者啲馬拉人咧，佢哋會開放自己屋企會請啲朋友嚟食飯嘅，係啦。咁就算係啲皇宮，佢都會開放去有啲自助餐咁樣請啲普通市民啊去食嘢噶咯。 系 系啊，呢、這个都比较特别嘅一个文化嚟。 但系华人参与多唔多咧？ 其实老实讲咧，就即系除非你真系同啲马来人好熟啦，因为其实某些程度上面，我哋都好似各自为圈子咁样去玩嘅。咁除非你可能做生意啊，好似我爸系卖牛肉嘅，咁我哋啲客制，即系我爸啲客制，大部分 好多都系回教啊。 系啦，咁我哋有时都要去佢哋屋，即系佢哋会请食。食飯咯，新年嘅，即係佢哋開齋節嘅話，咁我哋就會去屋企食嗰啲咖喱啊，即係嗰啲糕點啊咁嘅嘢咯。 嗱，其實咧今晚咧，我哋咧除咗呢、這個即係一馬來新年咧，就即係大開我哋嘅節目啦。咁咧仲要咧，其實都講翻成馬來西亞釀嘢文化呢樣嘢。嗱，首先介紹吳宇成醫師嚇，佢咧之前嚟過我哋嘅節目好多次噶啦，已經。咁我哋之前一路都講中醫嘅事情咧，今次咧。即係我發覺佢最近可能係疫情嘅關係，佢話佢成日喺屋企咧，就整啲櫃啊，櫃咧就係啲即係嗰啲馬來人，即係其實係福建人嘅名字，就叫啲糕，整啲即係馬來釀嘢嘅糕點。 即 係 一個米字邊一個果咯， 係啦， 櫃係 果桂雕啊，香港人叫桂雕，其實果條咁解， 係啦， 係啦，即係米做嘅果，即係茶果都應該係呢個字嚟嘅，咁咧就。佢做好多呢啲啦，咁所以不如你上嚟唔好講，我哋唔好講中醫，我哋講我哋講呢個釀嘢嘅文化。咁咧就阿吳醫師 Victor 咧，咁其實咧佢就係馬來西亞吉隆坡人，不過你讀書嗰度咧係東海岸。 其實我婆係吉隆坡，即係我媽咪係吉隆坡人， 媽媽吉隆坡，爸爸就東海岸。 我爸爸係雪蘭俄人。 斯兰哥都是德吉隆坡，德吉隆坡旁边咯，都是斯兰哥。 但是咧，我爸就后屘就去了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叫关丹。 系 咁，关丹喺边度咧？就系云顶嗰个州 向东边。 啊，东海岸 云顶喺中间，然后佢向东边咯。 系啦，冇错。但系 嗰度帕亨啊嘛， 帕亨州嘅州府咯。 吓 嘅首府就系我哋嘅关丹。 嗱，帕亨州咧，如果香港人中意食榴莲嘅，香港人就一般比较熟。呢、这個貓山王啦，其實貓山王呢、这個即係原產地個出產嘅地方，出產最多嘅地方咧，咁咧就係關丹，就係、是、呢、这個都就係、是、呢、这個柏亨柏 亨嘅樓屋呢個地方。 嗯， 關丹就係近海嘅， 係， 但係樓屋就真係近雲頂隔離嘅啫。 係啦， 嗰度就種好多榴蓮。 所以我哋去到嗰度食嗰啲這個貓山王咧，係仲要指定係高山老樹貓山王，因為高山嘅地方咧就陽光充沛啊。咁老樹咧其實係即係呢個植枝喺嗰啲老樹度咧，咁老樹就係個營養比較多，咁啊即係嗰啲榴蓮係特別靚嘅。咁我哋以前咧，即係唔係以前啦，因為疫情冇得去啫，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咧，幾乎一年年都去啦。咁都係上高山上邊食。啊！嗰、那个柳中文点样讲啊？柳咩柳？嗰、那个叫做 柳屋柳中普通话叫柳屋，即系 direct 系呢个翻译过嚟，即系佢英文就 R A U H 柳系啦，即系芦之后物啊，芦物 系啦，芦物我记得呢个名。关丹我知道系海边嚟嘅，其实嗰一边咧。東海岸咧就係回教人多噶啦，馬來人多噶啦、 嗯， 即係以前即係喺吉隆坡生活嘅話咧，可能你係好西化或者好現代化啦。但有啲習慣咧，你去到關丹一帶咧，你就要小心噶啦。去到沿海即係東海岸嗰帶就要即係有啲嘢咧，你要檢點啊，要小心啲噶啦。因為回教嗰邊就比較嚴啲嘅，係咪啊？ 正常生活都 OK 嘅，其實 係 係啦，即係可能睇新聞，可能有時比較特別嘅 case 可能會特別啲咯，但係關丹都好啲嘅，因為我另外咧，我喺另外一個地方讀書，因為我中學係 boarding school 啦，喺呢個吉蘭丹， 都係吉蘭丹仲喺東邊，仲犀利啲啊， 係啦， 仲嚴啲吉蘭丹， 係啊，95% 係馬拉人，係啦，嗰度仲嚴格。 點解你會冇仲都冇馬拉嘅朋友咧？你話？ 但學校裏面都好多 Chinese 嘅、 哦， 都 OK。 OK， 嗱，我哋講娘惹文化咧，娘惹文化應該喺東邊咧就比較少嘅、 嗯， 應該東邊東海岸，其實西海岸為主啦。其實最先應該由呢個馬六甲開始， 嗯， 係啦，明朝已經有馬六甲呢個城市啦。咁咧當年咧即係啲華人咧，其實當然係男性啦，就去到海外啦，去到馬六甲，馬六甲已經係一個。好繁茂嘅一個商埠啦，咁、 嗯、 三寶太監咧下西洋咧，係每次都一定經過馬六甲嘅， 嚇同埋呢個蘇門 答羅馬六甲，馬六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st、 嗯。 咁咧就咁啲華人留低咗咧，咁啊當然啦，佢要傳宗接代，要生活需要咧，咁咧就同當地啲馬來女性咧就結婚， 嗯、 結婚咧然後生落嚟嘅混血兒咧，嗰啲就叫做。娘嘢，但娘嘢其實指女性嘅娘丫，其實我覺得係阿娘咁解咯，即係可能福建話嘅阿娘啦。咁、 嗯、 就男性咧就爸爸， 嗯 啊、爸爸。咁咧就呢個文化咧，其實咧就係、是、中文我哋叫娘嘢文化啦。其實 Paranakan， 嗯 ，Paranakan 嘅就係呢種嘅即係華人同馬來人混血嘅一個文化。係 啦，咁馬當時因為馬拉嗰時嗰個馬拉人嘅 concept 都比較模糊啲嘅，所以其實嗰時候所謂嘅馬拉人可能包括有啲泰國人都唔定嘅。 哦， 係啦， 即係總之就唔係華人嘅，就當咗佢哋係咩啦，就係係 啦，冇錯，係啦。咁同埋頭先 William 就講到啦，即係點解會喺西海岸比較多啲？因為首先就係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去了呢个马六甲噶嘛，咁然之后咧，英国统治马拉的时候咧，呢、这个槟城、马六甲同埋新加坡咧，佢系一个行政区嚟，叫海峡殖民地，当地我哋华人就叫三州府，所以 三州府即系三个地方啦，槟城、马六甲同埋新加坡， 系啦，冇错，佢系一个行政区咯，所以变成。啲人可能做生意啊，或者可能嫁女啊，就会嫁俾，因为你都要门 当户对， 系啊，咁你就变成会嫁个女去槟城啊，嫁个女去新加坡咁，所以佢呢三个州之间嘅交流系好多嘅，所以变成呢三个地方嘅娘嘢都即系爸爸娘嘢都 相似吓，好相似嘅文化系啦，即系我觉得咧系好 amazing 嘅，每次即系我。 我 每次去親呢三個地方，就新加坡咁現代化，新加坡都係依然保存住咧一部分，即係佢哋嗰個。梁爷的文化， 因为当时梁爷是有钱人，很多很有钱。 李光耀本身都是梁爷的，他都是即系爸爸嚟嘅，佢系吓，即系混血嘅，佢哋 OK。咁所以即系佢哋整体三个地方其实都很有特色，因为譬如好似槟城咁啦，咁槟城都经历啦，即系佢葡萄牙人去先啦，葡萄牙人去，荷兰人去，英国人去，咁啊，即系又同唐人当然好重要啦，喺嗰度 都系马六甲，唔系槟城。 唔係，檳城都係，馬六甲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即係嗰個時嘅殖，即係西方嘅殖民嗰個即係嗰個入侵咧，都係咁樣。 但 係 葡萄牙同埋荷蘭係冇入侵過呢個檳城冇。 有㗎，檳城有荷蘭，一定有荷蘭。 即係佢主要係馬六甲，因為當時佢以一個據點為主，即係好似馬六甲嘅據點咁樣。係啦，所以後屘英國人嚟咗之後，同荷蘭劃分呢個界線嘅時候咧，就以呢個馬六甲海峽咁樣分兩邊咯。 人嚟就荷蘭，即係呢邊就英國。但因為咧，檳城點解我話佢咧，即係荷蘭人喺度曾經係喺度影響過佢咧，係因為咧檳城嗰啲屋咧都係好窄嘅前邊，但係好長嘅，由街前街頭去到街尾咧，呢個好獨特嘅荷蘭嘅屋嘅特色嚟嘅。我陣間翻嚟咧，我哋睇完只歌新聞之後翻嚟，我話俾你聽點解佢咁樣即係建築法嚇，因為同荷蘭嘅建築咧，同埋佢哋嗰個稅務啊，同埋因為佢。土地唔夠啊，嗰樣嘢咧係造成咁嘅。咁而家咧，我哋跟住咧就嚟一隻歌咧，咁呢只咧就好似冇乜關係。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周璇嘅歌雖然上海以前嘅流行曲咧，同南洋都好大關係啊嚇。而家五月，咁我哋嚟一隻周璇嘅《五月的風》。 他在心下歌好，秀才。 榜位，同政府要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会议强调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确保感染者和风险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推迟原定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祝愿布林肯早日康复，又说对尚未发表的演讲不予置评。赵立坚强调，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十字路口，希望美方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与中方双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管控分歧，聚焦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64点，跌8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7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1，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3，人民币6.65，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美元，卖出1884点。啱啱转咗系报，卖出1885.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林超荣， 母亲节又到了。不一定母親節才叫阿媽出來吃飯的，平時都可以找阿媽出來撐下台腳。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吃哪味餸？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喝哪隻茶？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聽哪首歌？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哪個明星？不知道呢，趁母親節多點了解你媽媽吧。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電台第一台，聽著開心日報，祝大家有個開心母親節。 美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10年的经理人莫向晚，在以如我诈的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5月6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连播两集，过足戏瘾。 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生活方式，但一样希望香港繁荣稳定、良政善治、长治久安。5月8日系第6届行政长官选举日，选举委员会将选出新任行政长官，候选人需得到超过750名选委支持，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成为下任行政长官，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咪，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瑞文又在做高强度训练，你好 fit 的啦。 世杰，我嚟紧要同朋友跑街啊，谂住由九龙跑去新界，梗系要练好啲体能啦。 咁就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外展训练资深导师 Norman， 推介你跑一条穿梭新界九龙街市嘅路线，街跑之余加啲古迹元素，系咪更加正先？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讲下可降解塑胶嘅新趋势。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外交二十问。 又是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外交人员的题目。根据国际惯例，中国的外交人员实行外交职衔制度，分为大使、公使、公使衔参赞、参赞等等，再往后就有一二三级秘书以及随员。当中参赞以上的外交官实行任命制，而国家主席是经过哪一个行政机关来决定任命外交大使的人选的呢？三个选择： A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 全国人大常委会，定是 C 国务院呢？ 今次三个答案咁类近嘅， 我就唔同意啦。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 咁犀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开一次会，所以闭会期间嘅好多日常要务都会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 咁中国大使馆有成150多个，如果只系一年开一次会，又点会够时间处理大使人选呢？ 冇错，而国务院即系全国最高层嘅行政机关。如果要做晒咁多个外交大使嘅推算工作，又未免过于琐碎，所以我认为正确答案系 B 全国人大常委会。 冇错啦，中国驻外大使嘅任命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再由国家主席决定任命嘅。除咗大使之外，总领事同参赞等级嘅外交官，则由外交部长任命。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有吴宇成医师同我哋一齐讲呢个马来新年同埋娘惹文化。咁咧就 Vita 咧系我哋嘅老友记啦，上过嚟好多次嘅。 Hello， 咁咧就系啦，咁佢系马来西亚人啦，咁啊喺南京读中医，咁又喺浸会大学咧读佢嘅硕士，咁然后喺香港就就 practice 中医，咁咧就。讲翻头先咧，我哋要首先要纠正先嘅，因为咧我一路对槟城咧有个有个错觉咧，系佢曾经咧系俾荷兰人统治过嘅。咁、咧其实槟城系冇统治过，但我好深信咧葡萄牙人啊、荷兰人啊都曾经咧打过佢主意啦。咁啊，亦都咧即系我都睇过，因为我曾经睇过槟城嘅建筑物啊。建築的風格咧，咁其實咧佢就提過咧，係佢有荷蘭嘅建築嘅風格嘅。點解咧？因為喺檳城啲古老嗰啲街咧，你見到佢好多啲 shop houses， 即係前鋪後居嗰啲咧，係前門喺一條街，後門喺另外一條街，中間有幾進，可能有兩個甚至三個天井嘅，咁然後先至去到後門嘅。咁一個前門就好窄嘅。咁呢個咧就係好。標準咧係荷蘭嘅建築嚟嘅，因為荷蘭咧佢即係嗰啲地咧係唔夠啊，好多地方啲水浸啊又成啊咁咧，咁啊所以尤其阿姆斯特丹咧，即係佢哋就係唔俾人哋佔咁多地方啊，即係個前門，咁咧以前門嘅闊度咧去交税嘅，所以咧佢哋就係前門至到後門，後門前門都係窄啦，咁咧但係咧中間就好長啦。咁去到檳城咧，我都去過，因為有啲朋友嘅屋企咧，咁佢都係即係好古老嘅家族咧喺檳城。咁有啲佢哋自己即係啲祖屋咧，就係喺呢啲舊嘅街度。咁啊，曾經帶我去參觀過，好特別嘅，都係即係嗱。當然有啲 houses 咧已經係即係唔論馬六甲或者檳城咧，都係佢哋話娘惹屋啦。咁咧就係開放俾人去參觀嘅。咁啊，但我朋友屋企咧。就冇整到咁金碧輝煌，不過佢屋企都係 過百年的金普的家族嚟嘅，咁所以佢即係有足夠的資源咧，係擁有咁大的屋咯。咁、但係就我當時去參觀屋企嘅時候咧，佢個細嫲喺度住。咁而家個細嫲過咗身咧，咁佢就佢俾，因為佢信呢個密宗，咁啊佢亦都俾呢個藏傳佛教嘅一啲僧侶啊，同埋應該尼姑啊，咁就喺度住，同埋喺度。即係佢哋有即係做即係佢哋嗰個修行啊嗰啲嘢咯。咁 anyway 咧， 因為而家開放嗰啲良野屋咧，好多係啲做官嘅屋企嚟嘅， 係， 所以就特別靚咯。佢哋裏邊啲裝修可能有啲材料咧，都係啲歐美國家咁樣去運翻嚟嘅，就透過呢個中式嘅建築嘅風格融合埋一齊咯。所以你會好似檳城有個良野博物館。系成日，好似你睇過， 我去過嗰、那個，好靚嘅，好靚，入邊好多嘢睇嚇，非常之豐富。檳城嗰個良野屋，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咧係即係民居嗰啲屋咧，係馬六甲係重價細咯。嚇、馬六甲即係佢，因為馬六甲個歷史更加長遠啊。因為你相對檳城嚟講咧，即係其實檳城咧係即係佢開埠咧，英國人去開埠佢咧係講緊係 十七世紀咁咯， 1826。1826咧就是、strict settlements， 咁佢之前咧佢系叫 Kedah Sultanate， 即系嗰啲 Kedah Kedah，Kedah 系啦，因为马咧发音系 Kedah Kedah Kedah Kedah， 即系中文翻译就叫 苏丹王国咁咯，系以前系。 其实马拉所有的州呢其实是一个诸侯国来的。所以我们每个州其实都有一个苏丹的。所以马拉有十几个苏丹。 那同埋他轮流就 做皇帝了，他们。 算是他有揀一个代表的。不知道多少年。 那么也都是他就是奔城也都被这个泰国就统治过的。他1786年至1867年呢是泰国。 其实马拉很多地方都被泰国有影响，包括新加坡当时在马六甲王朝之前呢都是属于这个泰国的这个 势力范围。即是 Siam， 即是占攞的王朝的势力是去到新加坡这么远的。 是啦，好彩泰国就没有讲自己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领土咯。 是啦。OK， 那就。但 anyway， 佢講嗰個時間都唔係好長嘅啫，其實即係佔攞嗰個統治咧，其實都係講100年到嘅啫，都係。 係啊，其實如果馬拉歷史嚟講咧，都好複雜嘅，因為而家我哋睇到馬拉文化係即係伊斯蘭教文化啦。 係。 但其實喺馬六甲王朝之前咧，馬拉係好受呢個印度文化嘅影響，因為都係夾喺中間噶嘛。 係。 系啦，但系因为伊斯兰教文化嘅排外性啦，而家其实都好少见到呢啲比较，即系喺马六甲王朝之前嘅文化咯。 我谂最明显你见到印度教嘅文化，要去到巴厘岛咯，即系成个东南亚最即系留得低嘅喺成个东南亚印度教嘅文化咧，就真系巴厘岛嘅啫。 啊、 其他你即係緬甸啊、泰國啊，都係佛教啦。 或者泰國都可能有少少泰國同可能印度教嘅融合咁樣咯。 係，咁但係咧就馬六甲咧個歷史就更加長啦，就比檳城長好多咯。 嗯、 即係佢首先咧，即係唔計佢之前即係呢個蘇丹王國嘅年代咧，咁咧就係、是葡萄牙1511年咧已經喺馬六甲，咁、然後咧就一路去到1641。咁然後咧就荷蘭人1641去到1795，然後咧又1818至1825，我諗佢同英國人同葡萄牙喺度打仗喺度即係爭啊！澳門一樣，澳門嗰時都係一下間葡萄牙，一下間荷蘭，咁但係咧荷蘭時間就短，咁葡萄牙又打翻嚟啊咁嗰啲咯，咁咧就咁呢個荷蘭人一路去到1825咧，就喺呢個馬六甲，咁然後到1826年之後咧，咁咧就正式咧就係、是。納入英國殖民地啦， 咁、所以其實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實所有嘅糧嘢咧，其實發源地係喺馬六甲先嘅，然之後再去新加坡 同埋呢個肯定嘅係啊， 檳城咯， 啊呢個我都相信係馬六甲係最先，即係糧嘢文化咧，由馬六甲嘅開始咯。咁、所以去到即係檳城當然好豐富啦，檳城好多，即係尤其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糧野博物館啊嗰啲咁，但係咧去到馬六甲咧，你點都覺得佢好似，尤其佢啲葡萄牙嘅古堡啊啲嘢啦，咁你感覺成個地方咧係更加古老，即係嗰種味道咧係好唔同檳城係唔同嘅，即係大家都有古老嘅地方，即係而家啲 George Town 咧就係即係比較即係佢舊城區啦，咁咧但係你去到馬拉卡咧，你覺得 啊，即係佢係有啲嘢係比佢仲耐嘅，即係明你數翻到明朝嘅時候啊咁啲嘢咯嚇。 嗯哼，冇錯，因為英檳城就可能比較偏英殖民地多，因為始終係英殖民地啦。 係啦， 咁但係你檳城你喺馬六甲會見到可能荷蘭嘅建築物啊，同埋啲葡萄牙建築物，同埋嗰度因為葡萄牙都好耐啦，所以佢哋都有個葡萄牙村嘅。 系， 都真系个文化比较多元啲咯，比较特别啲咯。 葡萄牙都好犀利嘅吓，去到即系一路即系由葡萄牙，即系你呢个佢叫做叫做西洋咧， 嗯， 即系以前啲人叫葡萄牙仔，即系澳门仔，即系搣运入嗰啲，我爸爸佢哋即系以前嗰代叫西洋仔咁样，即系佢真系由西洋开始咁一路去到非洲啦，非洲有好多地方都曾经入。葡萄牙的殖民地啦，咁一路去到由西非去到东非，即系北非、西非、东非，一路去到即系呢个印度洋，沿住印度洋，印度啦，高亚以前都系葡萄牙噶嘛。 好似喺南非有个城市系好多马拉人嘅，不过我系听讲嘅啫。不过听讲好似都因为葡萄牙嘅关系，有一班马拉人去咗呢个南非咯， 系 都好特别。 咁然后咧，佢就去到嚟到即系远东啦，远东咧就喺。馬六甲咧嗰度，即係佢時間好長，你留低咗好多，即係嗰啲即係同澳門好相似嘅之前嘅一啲即係混血嘅同埋殖民地嘅文化喺嗰度咯。 係，嗯嗯。 咁你釀嘢嘅文化對你嚟講最深刻係乜嘢咧？其實 因為我哋釀嘢係一個馬來西亞比較特別嘅一個族群 啦，係 啦，但係始終我喺東海岸咧就接觸少啲嘅，但係釀嘢嘅食物咧我哋就容易接觸咯。即係可能我哋都會啊，這個糕係涼嘢糕，係啦啊，這個食做法係涼嘢嘅做法。 點樣係涼嘢嘅做法呢？ 其實即係譬如話，因為其實好似我的家族啦，即係我爸，即係我祖先係福建人， 係 咁啊。我哋有一隻糕就叫紅龜糕，咁福建話叫銀骨龜。 系， 其实可能香港都有好多啲潮州人啊、福建人，其实都会有呢个好似乌龟嘅一个糕啦。咁呢个糕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可能喺福建嗰度有嘅，但系嚟到马拉之后咧，凉嘢咧佢哋就改良啦，因为本身喺马拉好多好丰富嘅香料啦， 系 好丰富嘅颜色啦，即系好似啲即系啲原材料都多，同埋我哋最兴就系、是、马拉系椰子多啊嘛。 系 啦，以前系， 所以好多啲椰汁啊、椰油啊、 椰 丝啊， 同埋斑斓叶咯。 啊，斑斓叶 系啦， 系啦，斑斓叶系南洋独有嘅，即系、其实中国系冇嘅之前吓。 系啦，咁佢哋就将呢啲香料啊、呢啲食材咧，就融合咗喺呢啲即系我哋传统可能华人嘅呢啲糕点里边。 嗯， 咁所以就有独特嘅味道啦。好似银骨龟咁样，佢其实佢除咗佢皮会用啲斑斓叶去整啦，有啲斑斓味啦。咁同埋佢會用嗰啲紅，即係紅蒜頭嘅油去整個裏面嘅餡，係、啦。咁呢個就佢嘅特色。 有即係佢哋嗰啲叫做嗰、那個蔗糖叫咩名啊？有個特別嘅馬拉名嘅。 我哋有個蔗椰子糖咧，我叫 Gula Melaka。 Gula 係 Gula Melaka，Melaka 即係馬六甲咯。 係咯，我好中意嗰個味道嘅。其實即係好多佢嘅甜品都係用嗰個糖嚟做嚇。 係啊。 嗱，我頭先咧，我朋友佢聽緊啊，佢喺怡寶聽緊呢個節目啊，嚇我朋友 Jason， 咁咧佢咧就 send 咗一啲資料俾我哋咧，佢話佢抖翻正咧，佢話大馬咧其實只有九個州係有蘇丹嘅， 嗯 哼，咁咧其餘嘅州係其餘州屬檳城、馬六甲、沙巴、沙拉、沙拉瓦、沙勞越咧就係冇蘇丹嘅。 嗯， 吓咁亦都咧，即系佢沙巴同埋沙拉瓦，即系呢个沙巴同埋沙勞越咧，亦都由州改咗称为邦噶啦，已经系咁咧就系啦。呢、這个系佢即刻帮我哋纠正，好嘢啊！喺马来西亚听紧我哋嘅节目。 Hello Jason， 不过其实咧，点解咧？好似沙拉瓦同埋沙巴咧，佢本身以前咧，佢一半咧系属于汶莱王朝嘅管理范围嚟嘅，咁另外一半就系呢个苏禄王朝，苏禄王朝就系菲律宾个王朝咯， 系啦， 只不过英国人又系将佢抽出嚟 ， 所以佢哋就冇苏丹咯， 系啦，咁但系亦都咧，即系嗰度亦都有啲系即系有啲资料睇到咧，就话根本KK 即系呢个沙巴同埋呢个沙勞越嘅地方咧，其实马来人系少嘅，本来系，咁啊好多系当地嘅土著。同埋好多華人，咁亦都華人同土著好多即混血兒嘅喺嗰度。 係啊， 我以前咧，我喺 KK 都坐過的士，兩架的士都係兩個司機曾經喺廣州讀過書嘅，因為佢爸爸係華人，媽媽咧就係土著。咁咧佢哋咧就去曾經佢哋送過佢哋去 係即係嗰陣時都好成廿年前啦。咁佢哋都係三四十歲。佢話曾經佢哋喺廣州讀過書嘅都係。 其實如果真係睇翻歷史咧，即係我唔記得係邊一個時代，因為嗰時嗰個地方都冇乜人管嘅，其實，所以曾經有一個地方咧，其實係有曾經出現過一個華人嘅，好似一個即係統治者係華人嚟嘅。 Kuching 都係啦 ，Kuching 曾經有白人統做皇帝啦，做呢個蘇丹喺嗰度。 係啊，好似類似咁嘅嘢啦。 古晉係啦，咁咧就但係佢因為佢嗰度即係佢馬來人比較少啦，咁其實事實上咧，諗下 KK 同吉隆坡嘅距離咧，好似 KK 飛吉隆坡就 KK 飛香港咁遠嘅。咁但係英國即係佢曾經佢哋要求獨立嘅，我哋英國人係唔俾獨立，一定要佢將佢拉翻落去馬來西亞嗰個聯邦。 因為其實馬拉佢嗰時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佢係分唔同行政區嘅，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嗰個海峽殖民地三州府啦，佢一個行政區。咁馬來半島又係一個行政區， 婆羅洲又係一個。 所以我成日都所以啲舊時啲人就馬來亞就係講緊馬來半島咯。 馬來半島 係啦，咁其實嗰、那個好似沙巴沙拉瓦嗰度係嗰個印度嗰、那個咩英國東印度公司管嘅。大家不同的管理。 佢是不同的，因為我都知道以前咧，即係喺條村度隔離咧，即係有個伯娘咧，即係啲同村嘅人啦。咁佢即係佢好早期咧，都係幫英國人做阿嫲嗰啲工作啦。咁收尾呢個即係佢個老闆咧，就調去，即係佢喺香港有 post 啦，咁又調去婆羅洲。咁佢亦都跟咗去咗幾年先至翻嚟啊，嗰啲咁咯。即係婆羅洲係一件事，但係佢即係冇人會講婆羅洲係馬來亞。即係佢兩即係唔同嘅地方嚟嘅，完全係。咁但係婆羅洲嗰啲，我覺得亦都未必係娘嘢文化啦，係另外一樣嘢啦，係。 係啦，因為娘嘢佢可能係做生意啊、做官啊，所以多數就喺呢三個地方，三州府。 就係啦，就係檳城、馬六甲同埋新加坡。 但好似我而家，因為我聽講好似印尼都有少少呢啲娘嘢嘅，但我就唔係。 蘇門答臘啊嘛 ，Sumatra。Sumatra 係好多華人嘅，好多混血兒嘅 ，Sumatra 係。喺蘇門答臘，因為。即係當時，因為佢鄭和下西洋嘅時候咧，即係馬六甲係好重要，佢逗留過啦。咁咧，但係咧喺蘇門答臘，佢都即係逗留過，即係影響好多嘅喺蘇門答臘。 因為幾百年歷史，即係可以走嚟走去，都真係影響好大。係 啦，冇錯啊。咁樣，因為我識嘅都好多印尼嘅華僑朋友咧，咁原來佢哋祖家唔係喺即係，可能佢後來去咗首都，去咗耶加達做工作啊啲嘢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全部都係。都是蘇門答臘的，即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我們即是上一代的即文化人，即是大作家，董橋都是蘇門答臘的華僑來的。 哦 啊、所以呢，即這個即他們即對著個岸，即好像剛才你都告訴我，即終於呢就是英國人和荷蘭人就 settle 了，你是印尼那边，我是海峡的这一边，马来亚这边就是属于我的英国人的。就海峡的另外一边就是你们印尼人去管了。啊、所以他有这个分别。就 anyway, 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又是你的歌了。对、特地我都揀回就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的 歌手 孙燕姿遇见。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同商界举行视像会议之后话，好鼓舞听到外国商会代表话，愿意向世界宣扬香港嘅优势，既可联通世界，亦都可以联系内地。他重申，同内地通关是他当选之后首要考虑工作，承认有很多挑战。他目标是尽量将任何障碍移除。李家超明天下午举行竞选活动，竞选办话将会有过千人出席，警方很重视和配合，会确保参加者安全。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三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38亿，比去年同月下跌 13.8%， 连跌两个月。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首季相关数字下跌 7.6%。 期内鞋类有关制品和其他衣物配件销货值按年急挫超过55%，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跌近37%，超市货品就升近3%。政府说，第五波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打击消费气氛，但近期疫情改善，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加上消费券效应，将会为零售业带来支持。政府公布已经增购大约600,000剂科兴疫苗，应付市民对接种新冠疫苗的需求。疫苗今日由北京运抵香港，连同早前的批次，政府至今合共采购大约910,000剂科兴疫苗。发言人说，虽然近日疫情稍为缓和，但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传播力极高，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发言人强烈呼吁仍然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早接种，符合接种第三和第四剂疫苗资格的市民亦都应该尽早接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有苦儒仍然被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必须持续停火确保他们撤离。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今个星期已经从马里乌波尔撤走数以百计平民。乌克兰官员透露，至少200个平民和乌克兰战士仍然在市内亚速钢铁厂地下设施，需要时间协助撤离。现在只能够徒手清理阻碍的瓦砾，不能够使用重型机器。有乌克兰执政党国会议员透露，俄军已经在亚速钢铁厂内。俄罗斯军方说，星期四起一连三日在亚速钢铁厂开放人道主义走廊给平民撤走，由莫斯科时间每日朝八晚六开放，期间俄军停止军事活动，部队设置安全距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69点，跌8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5点，跌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6，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3，人民币6.658，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91美元，卖出1,882.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需要高级感》，作者小野，由高宝书版集团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剛才呢孫燕姿的歌呢，就因為我們講得太興奮了，所以呢就忘記了播，就即是我不想即播回即講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即很多現代的文化，現代的流行的東西，我也都即有一個歌手 是只是馬來女仔，不是華僑，即不是華人， 是叫沙菲，他在內地都很紅的，即他唱歌去內地比賽，可惜我們在香港找不到他的 CD 播，就播蘇羅河畔，其實都不是馬來歌，其實是印尼歌，但是都拿來頂住先啦。咁深烤呢，咁即係到馬來西亞就有，即係新加坡有孫燕姿，我哋熟啦，光良啦，馬來西亞嘅，咁我哋都好熟嘅。 梁靜茹啦，係啊，係 啦，咁好，其實都好多嘅，咁即係流行文化都係一個好大嘅產業嚟嘅，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 嗯、 但係即係嗱，我自己即係我睇即係。阿 Victor 即係年紀細啲啦，即係你眼中就算你喺馬來西亞，但係你眼中嘅馬來西亞同我最先我認識嘅馬來西亞，同埋我睇到嘅馬來西亞，同埋而家馬來西亞係完全好唔同嘅幾個唔同嘅領域。因為我自己屋企咧就係、是、同馬來西亞嘅關係係密切嘅，咁、 嗯、 咧即係尤其吉隆坡，因為我講係講吉隆坡嘅關係好密切，因為我大伯公咧，即係我爺嘅。大哥咧，大哥咧，咁佢吉隆坡噶，佢系最初系同善医院嘅，同善医院喺吉隆坡啊嘛。咁、哦、之后咧，佢自己开佢自己嘅医馆咧，就是、舒兰娥咯。咁、 哦、 然后就 系中医嚟嘅， 系啦。咁咧就深烤咧，即、就、系、是、我阿爷啊，同埋我六叔公咧，都去过吉隆坡住过一段都好长嘅时间、嗯，跟佢学过嘢啊。咁然后跟住就咁但大伯公系一路去到。其实他离世之前那段时间先回来香港的。可能之前但我小个一路即可能他之前回过来呢，我好小个我不知道啦。因为他离世的时候我都是二年班到咁就二三年班啦。咁首先是大伯坡回来先的。回来呢咁他就真的可能他真的年纪都好大啦。唔其实他那时候不是好大，讲六十几岁都不是好大。咁佢就即係佢可能知道自己個壽命差唔多啦，咁佢翻嚟真係幾個月之後佢就離世咗啦。咁 以前係七十古來稀啊嘛，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大伯公翻嚟，咁佢都有七十歲嘅嗰陣時走嗰陣時候七十歲。咁翻到嚟咧，咁亦都多一段時間嘅，我都好記得咧，同我堂細佬一齊幫佢揼筆啊啲嘢，我都好記得嘅。咁即係因為佢同我爺嘅樣好似，高過我爺少少，但係好相似嘅兩兄弟。咁、 嗯、 呢個吉隆坡咁咧，即係亦都係我曾祖父。你曾祖父係清朝人嚟噶嘛？咁佢、嗯、即係佢曾經離開過故鄉，即係離開過即係中國嘅地方啦，即係香港啦，我哋新界唯一嘅地方。就是馬來西亞啦，因為探仔嗰陣時，咁都好大件事嘅，即係佢即係都曾經離開過，即係家鄉去。 始終英殖民地啦，大家香港 都 係 一樣 有啲交流咁樣咯。 係啦，咁咧，所以我細個咧，即係我聽，即係我最先認識嘅香港以外嘅，即係外國嘅。地方，我谂伦敦，除咗伦敦，因为我哋经常都讲听嘅伦敦，好细个听伦敦啊嘛，因为殖民地，咁咧就系吉隆坡。吉隆坡系我印象好深刻嘅，咁然后当我后来工作嘅时候咧，咁我好早咧，咁我已经即系由我有买家喺新加坡同埋吉隆坡，咁我就落去新加坡同吉隆坡做宣传啊，做 fashion show 啊咁啦，咁就咁咧就导致到我咧第一次去吉隆坡嘅。咁当时吉隆坡咧，其实我去嗰时讲八十年代中下旬嘅年代咧，我都未，除你未出世咧，咁咧都仲系即系。冇乜高楼大厦嘅，仲系咁咧，都系好多好多啲 shop houses 嘅为主啦。咁亦都即系去买啲纪，即系买啲 即係啲當地土產咧，啲同我細個嗰陣時一樣嘅。即係我細個，一細個屋企啲親戚咧寄翻嚟，或者佢哋翻嚟咧，咁就帶翻嚟嗰啲嘢係咩嘢咧？就係、是、一隻咧喺吉隆坡賣嘅鹹金桔。 鹹金桔 ，OK。 係啦，鹹金同埋一個係榴蓮糕。所以我哋自細咧，我哋係好識得榴蓮嘅味道嘅。 其實榴蓮糕咧就係馬拉人嘅年糕，即係其實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年糕，只不過佢加咗榴蓮落去、哦，所以你即係糯米整啊嘛。係，所以就係好似黐立立咁樣，其實就係年糕嚟嘅，不過佢加咗啲即係榴蓮啊、啲椰子糖、啊。 哦，即係華人嘅年糕嚟嘅，定係娘惹嘅年糕啊？ 華人嘅年糕。改良嘅咯，我哋可以咁講咯，因為其實佢都係年糕嚟嘅，只不過係即係馬來西亞，因為啲食材豐富啦，所以就會融合埋一齊咯， 係 啦，所以你就而家諗起其實個 texture 都係好似啲年糕嘅嗰個感覺咯，係啦，但係佢有兩種嘅，一個係榴蓮嘅啦，另外一隻係椰子糖嘅， 係啦， 係啦，都去做 好多實驗。Jason 都提醒我咧，佢話涼嘢食物咧主要係將中式嘅糕點同埋食物融合道地嘅香料混合而成，咁我又覺得咧佢係好似。即係連個名都貴啊！都係同閩南啊，同福建嘅關係比較密切咯。我覺得可能最早去到馬來西亞嘅華人咧，可能都係都係呢個福建人。 其實有係啦，即係有華人嘅因素裏邊啦，但係其實都有本地人嘅嗰啲因素，即係啲馬拉人嘅文化。因為你喺嗰度幾百年，咁你會。同埋嗰啲女人 融合埋一齊， 係啊，啲女人係本地人啊嘛，所以佢哋就將自己嗰啲嘢同華人嗰啲嘢融合一齊咯，所以就其實就好唔同，因為你要根據當地嘅食材嚟改變噶嘛， 係 啊，所以我覺得其實我都幾中意食涼嘢嘅糕點啊，因為覺得個味好 特質係點咧？唔係糕點我肯定中意啦，因為我每次去親檳城咧，喺檳城喺潮州街嗰度、汕頭街嗰度咧有一檔。朝頭早喺度擺，但好快賣完佢就走噶啦。一個中年嘅男性，可能係老婆整，佢喺度賣唔定啦。咁啊，都係非常之好食嘅。咁我買嚟即刻食啦，亦都買即係會訂，即係我哋因為成班人香港人去食榴蓮啊嘛，因為咁啊個個都要買咧，咁啊就要同佢訂定啦。第二朝咁就即係啊，我哋今日就飛啦，今日朝頭早咧，咁就去。拎嗰啲龟咁啊，带走。 最近咧，我成日都整龟啊嘛。咁其实我发觉咧，真系有几样嘢一定有嘅，椰浆啦、斑斓叶啦。咁其实咧就 椰糖啦， 但系唔系个个都摆椰糖嘅，所以变成但系椰浆系好多时候都有。所以其实马拉嗰啲糕凉嘢糕咧，其实唔襟得耐咯，因为椰浆会臭啊嘛。 嗯， 系啦，所以我要 一定要新鲜，一定要即系第一时间就是、一两日之内就要食啦吓。 系啦系啦，但系就因为可能椰浆个味咧真系好浓郁啊。所以其實個味道我覺得是 挺好吃的、 嗯、我自己也吃過很多次即是涼嘢的菜式啦、嗯、即不是只是糕點啦但我始終我還未撩到涼嘢菜最特別的味道和或者個 texture 是什麼呢我還未撩到出來因為很多地方的東西我都很快就是、很快將它定性呢、嗯、即是它是有某種 texture同埋有某一種香料一定有嘅，即係當然我知道甜品度有椰漿啊、椰子啊啲嘢啦。咁、但係一般嘅菜式係咩咧？係咪即係巴拉讚咧？即係 辣高啦。其實係涼嘢嘅嘢嚟嘅，係啦。咁馬拉人嘅辣沙可能係阿森辣沙咁樣，係啦。咁涼嘢因為佢都係有華人嘅食物啦，即係佢有啲係咩竹筍燜雞咁樣炆豬叫 Barbie Bondi，咁其實佢其實都係撈埋一齊咯。但係佢嗰啲味道，你會發覺，又同 Chinese 少少似，又同馬拉少少似咁樣咯。但係佢因為佢幾百年咧，佢已經自成自己嘅風格啦，就變成就即係變成比較特別啲咯。 點解佢會同即係閩南同即係福建嗰、那個即係嗰啲即係比較重啲嘅？點解係咪最早去？嗱，當然我知道客家人都好重要，尤其吉隆坡一帶咧，廣即係廣府人同埋呢個客家人咧，喺吉隆坡啦，喺怡保係重要嘅。咁、但係咧喺即係之前佢最早嘅即係三州府咧，就係、是、檳城啦、馬六甲啦同新加坡咧。咁我覺得係閩南人咧、福建人咧嗰、那個影響力係大好多嘅， 應該 係 福建人多咯。 系，系咪佢更加早嚟咧？同呢、這个即系佢即系郑和下西洋咧，即系佢其中一个出发点咧，就系、是、呢、這个泉州啊嘛，福建泉州。咁泉州亦都有回教嘅，泉州吓、泉州有回教嘅。咁泉州嘅重要性咧，喺闽南地区咧， 就好似如果相對香港嚟計咧，香港同廈門，香港就係廈門，而泉州就廣州，即係舊嘅。舊的最重要舊的、最大的城市和海港、 嗯、如果我們讀書的時候、啊、其實是有其他的、潮州、啊就是廣東人都有的，不過福建人應該是為主，還有兩者是雖然它是即係 mix 啦，但因為佢係喺伊斯蘭教傳入之前已經開始有 啦，係啦，冇錯。 所以佢其實兩嘢就可以食豬肉嘅，佢唔係伊斯蘭教嘅， 係 係啦， 因為佢係由先有佢伊斯蘭教先傳入嚟嘅，所以佢其實嗰個就好特別嘅，甚至咧，即係你睇翻啲舊嘅電影、舊嘅相咧，七十年代之前咧，即係娘嘢或者係好多馬來人咧著嘅衫咧，都係即係佢好似salon。 其实讲到衫又真的很特别的， 因为它的 lace 做的上衫很窄很性感的，都的那入面一件 tunic 有少少低胸，那下面一条 sarong， 还 有它将中国的刺绣又加上去， 中国刺绣甚至我觉得那件 tunic 呢、 嗯、 一件即外面的 tunic 入面下面的裙呢，这个是明朝的衫来的、 哦、 但它去到那里它将它改即它将它改进呢，就即其实你五十年代之前都不是那么窄的，五六十年代有什么窄呢？荷里活的电影影响，好像香港的旗袍在五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很窄的、 嗯、 但它之前的旗袍不是那么窄的嘛，你看回其实战前民国的旗袍是宽松的嘛、 嗯、 不过只是跟着个潮流，我觉得呢即是它那个即是它娘嘢的 Tabaya 那个 Salon Tabaya 好像、嗯咁咧就佢咁咧點解咁窄咁靚咧身材，其實都係朝住跟住個西方嘅潮流，但係深刻咧過去到七十年代之後就變啦，而家變到咧即係同阿拉伯嘅一樣，要著曬成條袍笠住佢哋，就睇唔到身材嘅，而變咗啦，亦都 係啦。所以以前喺啲黑白片咧，啲馬來人好性感啊， 係啊，佢著嘅衫好性感嘅，但係整整下咧唔俾啦。宗教， 我覺得其實係啦，宗教或者其實嗰個世界咧，其實越嚟越保守嘅。不過講到涼嘢嗰啲食物咧，我哋講到好即係色彩繽紛啦，衫都係啦，好靚啊嘛。其實涼嘢仲有個特別就係嗰個瓷器。 係啦，我啱就想講，其實咧佢食嘢咧，你即係涼嘢嘅食嘅嘢嘅，即係佢入邊嘅，你望上佢個即係個外表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係好 rich 嘅，即係嗰個。顏色啊，味道啊，咁都係好 rich 嘅。咁、 嗯、 然後咧就成個擺設啊，各方面啲著嘅衫啊，都好 colourful。咁最重要咧，其實佢哋嘅瓷器或者唔係淨係瓷器啊，銀器啊啲嘢都，即係佢哋好豐富嘅。即係一個即係你知道咧，如果你講即係講緊去檳城啊，或者係馬六甲嗰啲即係娘嘢嗰啲博物館，你睇嗰啲咧，當然係啲官做官嘅家庭啊、富商嘅家庭先有嘅嘢咧。咁當然佢真係好盡善盡美咯呢方面。 咁、其實嗰啲瓷器就即係中國瓷器啦，但係佢有好好多豐富嘅即係畫啦，同埋顏色啦，顏色又比較特別啲嘅。咁有幾種講法啦。第一種講法就是因為馬好多顏色的人啦，唔同顏色啊，同埋熱帶啊嘛，我哋冇呢個四季啊嘛，所以就即係好即係五顏六色啦。咁我以前有個歷史老師好搞笑，佢就覺得係因為啲涼嘢係有啲暴化户，即係佢冇乜文化嘅人，即係去到嗰度發達啦，咁就中意呢啲顏色。佢話真正中國人中意係啲比較清雅 嘅顏色，係啦係啦。 但係東南亞就因為佢哋係暴化户，所以我呢個係有啲 offended 啦。但係 嗱，其實咧即係都係有關係嘅。你睇翻清朝嘅瓷器咧、 嗯， 清朝同即係。清朝對翻係明朝啊、宋朝嗰啲瓷係好唔一樣嘅、 嗯。 宋啊、明咁啊，其實已經即係中國嘅瓷器咧，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甚至咧係追求簡約嘅嚇。咁、 嗯、 亦、都影響到即係禪宗嘅即係日本禪嘅，即係佢哋嗰啲陶器啊、瓷器啊，影響到佢哋。即係但係去到清朝咧，因為係清朝係呢一個。系啦，即系佢哋个满族嘅人咧，都系外族，外族嘅文化，即系某个程度上面啦吓，系比较低嘅。咁、所以咧，佢哋即系中意嚟到，突然之间嚟到中土咧，可以即系享受咁多咁丰富嘅，即系汉人一路有嘅嘢咧。所以，但系佢哋系唔满足于即系明朝或者宋朝嘅瓷器咁清雅、咁清淡， 嗯、 即系佢需要用颜色啊、用金色啊各方面嘅嘢咧，去表现即系佢哋嘅富裕啊。 嗯、 即係同樣好似你話咧，就喺娘嘢喺南洋，咁咧佢哋可能真係最初即係你好少話真係文化人無端白事走去噶嘛，即係民國嘅時候會好多即係好多文化人去咗南洋， 好似孫中山啊， 即係佢哋做教育啊各方面嘅唔同，但之前嘅唔係啊嘛、 嗯， 之前即係啲 吉隆坡葉阿來即係佢哋係黑社會嚟嘅嘛，嗰啲係客家人咁啊，又即係你去到呢、這個怡寶，咁啊怡寶咧亦都係好多開石礦嘅、 嗯， 就算即係你去港大最重要嘅building 香港大學，咁陸幼堂陸幼咁其實佢都係即係佢開發怡寶嘅石礦啊，咁然後即係佢個仔陸運圖咧亦都係即係。貢獻香港最大的50、60年代咧，係最優秀電影的電貿公司咯。咁即係佢卡泰啊，即係喺新加坡有個電影國泰，咁都係佢哋屋企個家族嘅。咁、 嗯、 所以即係佢哋之前嗰啲咧，都係相對嚟講咧，都係因為即係要離鄉別井去謀生嘅人咧，咁始終咧都係比較低下嘅階層嘅人咯，咁、 嗯、 所以 that's why 咧，即係佢哋最初 文化上面個表現，係 啦，佢最初喜歡嘅嘢咧，佢哋中意好顏色好豐好豐富嘅，各方面嘅嘢都好豐富嘅。有慢慢你經過幾代咧，咁你慢慢就學識優雅同埋即係清簡嘅一啲文化嘅嘢啦。 呢、這個都幾有特色嘅，我覺得係。 係咁，但我覺得佢雖然佢哋好 colourful， 你話啊，即係相對嚟講好似。即係比較好似俗啲，但係佢俗得嚟，我覺得又好有特色咯，係其他任何地方都冇嘅、 嗯， 即係你一定要去到馬來西亞、新加坡你先見到嘅， 好南洋嘅感覺咯。 係啦，因為佢同佢周圍佢望到嘅花，佢望到嘅花，佢啲樹啊啲嘢咧係好相近嘅，啲即係啲圖案啊啲嘢好靚嘅。即係我即係去到我每次去親檳城咧，我都即係去過㗎啦，但係都好中意，即係每次都去再去咧，向陽野嗰個博物館咧。去再欣賞翻佢啲衫啊，生活入邊嘅細節啊，啲瓷器啊，啲銀器啊，各方面，甚至屋入邊咧，即係個中西合璧同馬來有印度嘅嘢咧放埋一齊，其實嗰個係好獨特、好獨特嘅一個文化嚟嘅。嗱、嗯，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係、 嗯、 啦，我哋好多謝 Victor 喺度， 有機會就去馬拉玩下啦。 唔係，我好快啦，同你又要再講噶啦，要講，因為榴蓮就快到啦，應該其實如果馬來西亞咧，如果即係天氣好，如果大做嘅話，四月尾已經有榴蓮已經推出嚟嘅啦。而家五月初一定有得食嘅啦。嚇、啊！但係如果個天氣唔啱嘅話，可能真係要去到六月先至即係大做咯。係、 嗯、 先講聽晚星期五晚咧，就由黃仲遠、周子欣同埋 Gloria Chan 咁咧就同大家分享咧雙職母親。咁咧就我哋12点之後新聞之後咧就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冇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咁我最後呢只歌咧就俾翻一個比較年輕，其實即係已經過咗少少啦，有更加年輕嘅歌手咧係好著名噶啦，而家喺即係喺台灣啊，喺內地一帶。咁咧就係光良啦，我哋好認識嘅光良啦，就童話。 好， 多謝，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